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点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来关注一组演出方面的消息。明天，巧妙的对峙，舒曼与李斯特作品音乐之夜将在北京音乐厅上演。以色列钢琴家罗曼·扎斯拉夫斯基是以色列年轻一辈的最受瞩目与好评的钢琴家之一，曾多次赢得钢琴及室内乐国际大奖。本场演出中，他将为观众们带来两位音乐家的众多经典名作。本周日，著名小提琴家、指挥家法比奥·比昂迪将带领享誉国际的欧洲加兰古乐团登台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演绎一整场维瓦尔第作品音乐会，致敬这位巴洛克作曲巨匠，纪念维瓦尔第诞辰340周年。赖声川导演的经典剧目《暗恋桃花源》正在保利剧院进行新一轮演出。这是一出现代悲剧，青年男女江滨柳和云之凡在上海因战乱相遇，也因战乱而离散。之后两人不约而同地去到了台湾，却彼此并不知情，苦恋40年之后才得以相见。由导演万芳携手立陶宛女导演拉姆尼·库兹马奈特执导的话剧《新原野》本轮演出正在国家大剧院举行。万芳是著名剧作家曹禺先生的女儿，以《新原野》致敬原野。这部作品体现了时代洪流中乡村女性冲破命运藩篱的努力。拉姆尼·库兹马奈特现代的西方视角和导演处理手法，使这部作品同时拥有了浪漫气息。戏剧《澡堂》本轮演出正在大隐剧院上演。《澡堂》是北京文化中的一种独特意象，甚至可以与茶馆文化相媲美，所以这部戏也被称作为泡在池子里的茶馆。故事发生在一家百年历史的老澡堂面临拆迁之时，澡堂老板与他的发小回忆起了30年的生命往事。2018东方歌舞一枝花中国东方音乐季我爱你妈妈崔京浩独唱音乐会本周日和下周一将在国图艺术中心上演。崔京浩在不少电视剧里都担任过主题曲的演唱，父亲、嫂子宋、咱爸咱妈等电视剧中都有他的声音。谢欣舞蹈剧场作品季今天在天桥艺术中心开幕了，3天时间里将呈现谢欣编创的一撇一捺、未知、执迷三部舞蹈作品。这些舞蹈都充满原始的能量，展现了他多年来在纽约、巴黎、柏林等地进修学习所吸收到的养分。本月31号开始，国家大剧院与英国皇家歌剧院、澳大利亚歌剧院联合制作的瓦格纳歌剧《纽伦堡的民歌手》即将与观众们见面。这是继漂泊的荷兰人罗恩·格林、唐浩塞和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之后，国家大剧院制作的第五部瓦格纳歌剧作品，也是继安德烈·谢尼埃之后，国家大剧院与英国皇家歌剧院的第二次联合制作。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受高空槽影响，明天天空云量多，而且有分散性的雷雨天气，雨量不大，短时阵风可能较大，请注意防范。虽然有降雨，但是白天的空气质量还不错，光照不强，人体感觉比较舒适，带上雨具仍然可以开展户外活动啊。后天天气晴朗，光照增强，适宜假日出游，户外需要注意防晒保湿。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今天夜间阴转多云，有轻雾，山区有分散性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5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40%。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演艺曲音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绎江湖。 好的，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条资讯啊。首都之星艺术影片联盟艺术影厅联盟首月放映本周末开始启动。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首都之星艺术影厅联盟，简称是首艺联，是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北京市演艺集团主办、北京新影联影业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承办并主导运营的影院联盟组织。那5月11号，也就是今天，首艺联影片正式与北京市民见面。从今天开始到5月31号，观众可以在覆盖包括东城、西城、朝阳、海淀、丰台、通州、昌平7个市区的16家商业影城以及4所高校，欣赏到包括《玩主》、《本命年》、天梯、蔡国强的艺术、《建国大业》和《定军山》5部国产影片精品佳作。那在首轮展映结束之后呢，从6月1号到10号，首艺联将会重磅推出立陶宛电影展映。不管是五月份的经典回顾，还是6月份的异域风情，各位都可以在首艺联观赏到这些精彩的影片。那您可以搜索微信搜索首都之心，就是心脏的心啊，首都之心艺术影片联盟公共号，将可以获得更多的影片信息以及延伸阅读。除了首艺联官方微信公众号直接购票之外呢，您还可以登录大眼睛票务，还有猫眼票务以及学生票这个售票平台查询放映影院以及场次购买影票。 这是一部集合多国大师智慧的作品，这是一场跨越语言文化障碍的演出，这是一次穿越时空的视觉盛宴。原创歌剧《马可波罗》即将和首都市民见面，中外艺术家联袂为您带来一场精美绝伦的演出。今晚演艺群英会，让我们走进歌剧《马可波罗》。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网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一丹。 刚才在这个预告片花当中也跟大家介绍到了，今天晚上我们为大家请来的是原创歌剧《马可波罗》的几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应该说这部歌剧有很多的怎么说呢，我觉得是 独特之处吧。 对对对，有很多伟大的创举啊。我们马上请出我们几位主创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欢迎一下歌剧《马可波罗》主演之一贾余照的扮演者熊科嘉，来欢迎一下熊老师。你好。 大家好。你好大帅，你好一丹，我是熊科嘉。 哇， 这个声音一出来， 对呀、啊，问题是话筒那么远，而且声音穿透力那么强， 一听就是唱歌剧的，对吧？ 没错，哎呀，一会儿再介绍一下熊老师啊，真的是欧洲非常知名的这个男中音、嗯、是吧？是叫 男高音 歌唱家、嗯、哇！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欢迎一下北京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嗯、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北京市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李龙吟老师，欢迎您，李老师。 欢迎老师。 主持人好，大家好，哦、我是原副总经理， 哦， 现在退休了。 哦，原副总经理，好。 李老师又来我们这儿做客了。 对、嗯，今天呢，李老师是作为一位这个点评嘉宾啊、嗯，因为您是看过这个剧了， 是观众。嗯 观众啊、嗯、那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从一个观众的角度是如何看待这部歌剧的、 嗯、 那接下来还要欢迎一位远道而来的我们的嘉宾、 嗯、 对广州大剧院总经理助理歌剧马可波罗的执行制作人陈瑞，欢迎您。 大家好，各位北京文艺广播电台的朋友们，还有我们两位主持人，晚上好。 哎，欢迎啊、嗯、其实真的是非常辛苦，因为你们听说是在天津进行排练， 没错， 是吧？ 我们刚刚马不停蹄从天津一路高铁转北京的地铁，一路赶过来参加这个节目。 太感动，太感动啊、嗯、 所以陈老师嗓子都哑了、嗯、 对，很抱歉啊，嗓子哑了。 哎，你是这个从你们是从广州进行演出完了之后就接着就转战北京 没错没错、哦、广州刚刚演完三场、嗯、然后我们直接团队就上来天津、 嗯、 在天津做音乐排练、 嗯、 然后很快就会大部队到达北京了。 哎，其实从广州首演之后这部剧就引起了很多媒体的关注，然后也都会说这部剧你们做了有很多的创举。我们先请陈老师跟我们说一说咱们这部剧有哪些创举啊。 嗯，先说说吧，这原创歌剧哈、 啊。对对对，这个真的我们哎说起来真的很多感触啊，就是三年磨一剑、 嗯、 因为这个原创歌剧我们筹备了三年， 嗯， 然后我们其实是怀着非常忐忑的心情，就是迎接大家对这部剧的这个演出的检验。那其实在广州首演了之后这个反响非常好、 嗯、 我们也刚刚拿到了金融时报的一个乐评人的四星的一个评价、 哦、 其实对于中国原创歌剧来说是很罕见的，能够拿到四星评价。 对，介绍一下金融时报、啊、其实它是世界知名的媒体、英国的金融时报哈、 嗯、 这个应该说是非常难得对于一部原创歌剧进行这样一个评价。 对、嗯、其实非常难得，所以我们接着就怀着就是也是非常期待的心情来到北京，然后我们也知道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其实非常专业，而且对歌剧也非常的了解，所以我们也非常怀着一个也是激动的心情和忐忑的心情等待着就是北京观众的检验。那说回到这个剧的最大亮点，其实刚才我们也在聊它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一个东西携手的一个创作、 嗯、 其实无论从故事，因为马可波罗他是一个西方人，他来到中国，他见证中国的一些爱恨情仇啊，一些朝代的更迭、 嗯、 当然这个故事是虚构的啊，大家其实没有必要把它跟这个史实去完全的去 对照 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性、 嗯、 然后从制作上大家也可以知道这个是一个也是完全是一个东西携手的制作、 嗯、 我们的导演是来自丹麦，是之前英国皇家歌剧院的前歌剧总监，这个 Kasper Houghton 是在现在在这个国际歌剧界是非常炙手可热的、 嗯、 那我们的作曲是来自德国，是德国音乐家协会的主席。那我们的编剧老师是我们这个非常有影响力的诗人韦景老师，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一个制作，真的是东西文化的一个碰撞、 嗯、 我们用一个中国故事然后用一个国际表达来呈现、 嗯、 这个是这部剧最大的亮点、 哎、对、嗯、那我们请熊老师来说一说吧、 嗯、 熊老师对这部剧他有自己感觉到最骄傲和自豪的一个地方是吧？ 我觉得用一个词来说就是过瘾。 哦，过瘾。 为什么过瘾？对于我来说呢，因为首先我要在这部歌剧里面演三个不同的角色。 哦。 那么也就是说我要塑造在舞台上塑造出三个不同的人物特点、 嗯、 人物性格，还有包括说话的语气啊、演唱的这个声音的音色啊等等、 哦、 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挑战，但是也让我过足了舞台上的瘾、 嗯、 还有就是说呢，让我觉得过瘾的地方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这次这个主演的这个阵容是非常强大的， 嗯， 都是我们这个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大音乐家、 嗯、 歌唱家、 嗯、 那么 而且是来自于各个国家的， 没错没错，而且对于我来说这是具有非常大的意义，因为 是我首次用中文去演唱自己的中国歌剧。 您唱了这么多年的歌剧，第一次用中文唱歌剧。 没错没错， 唱自己国家的原创歌剧。 对，因为大家我们这些歌唱家就是都长期在国外世界各地都是用不同的外语去演唱不同的歌剧，德语啊、法语啊、意大利语啊，大家可能一些耳熟能详的一些歌剧哈。那么这次真的有机会就是用自己的语言唱自己的歌剧，这个是非常非常 值得骄傲的， 过瘾的事情。 那你我们可以理解啊，您可以直接用中文来唱，那些外国歌唱家他们也要用中文吗？ 当然了，这也是下一个让我过瘾的这个点啊。就是说因为我们中国人去在国外用外文去唱歌剧，其实我们能体会到里面的付出的多少的这个努力跟心酸哈。那么现在他们外国人也要来用我们的语言， 中文， 用中文来唱我们的歌剧，你们觉得不过瘾吗？ 这个太过瘾了。对，因为我们知道，跟大家说一下啊，熊老师他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 对，吕德80后男高音歌唱家，而且呢毕业于德国柏林叫汉斯埃斯勒音乐学院的声歌系，已经获得了博士学位，而且其实之前呢在很多国际大奖赛当中获得了很好的名次，而且曾经有一些外国的媒体称说没有想到哈，就站在舞台上的这样一个这么语言精确动情演唱的出色乐感的这样一位男高音演员竟然来自中国哈， 对， 他们觉得很难以想象， 就是他们会比如说他们把这个熊老师称为叫中国的翁德里希，然后呢他们会比如说外国的观众可以说哦，他的发音非常的标准，那我觉得这一次我们也可以点评，这位歌唱家的中文发音不错，对不对？有 谢谢。我想问问熊老师啊，在德语当中打招呼跟听众朋友说晚上好怎么说？ 我会亲切跟大家说Guten Abend。 Good Abend。 Good Abend。 Good Abend。 我们这一会儿慢边聊边跟这个熊老师学德语啊。那刚才我们听了是两位这个剧的主创跟我们说了一些亮点。我们请李老师啊，李老师一直默默的不说话。在沉思，您作为一个观众，您来点评一下这部剧啊。 我看这个戏是观众，现在是听众。因为我听他们讲的，我也是听得很过瘾，他说唱得很过瘾，听得很过瘾。这个戏呢我是在广州看的，就是这个广州的大剧院的那个广州艺术节的首演一幕。我应该说我去的时候还是抱着很高的期望，因为我看介绍了嘛，是吧，是国际团队合作的。一般抱期望的剧看着看着就容易这个觉得达不到这期望。但我看完以后我觉得这超过我的期望，这是很少很少。 这是很高的评价啊。 反正我觉得很好看啊，很好看。因为我的歌剧呢我是外行，外行我也说不出到底是什么道理好看，我就觉得好看就可以了。我想说我就是我特别喜欢这个故事，因为马克波罗嘛，马克波罗是中国人就特别愿意提起的一个外国人，是吧，因为他把中国那么牛就介绍欧洲人了，是吧，大家愿意提起马克波罗，说马克波罗看中国。应该说马克波罗在中国元朝的时候，宋元交接的时候，他到中国来，然后他向外国人讲中国的故事，讲得很感人，对世界很有影响。现在广州大剧院讲了一个马克波罗的故事，讲了一个马克波罗在中国的故事。我以前那个，因为马克波罗这个人物在中国的各个这个什么歌剧舞剧啊，什么什么电影电视什么都演过了，是吧， 对对对。 但这一次这个马克波罗这个故事讲的我觉得角度特别好，我就相信马克波罗好像是真来过中国，因为以前我老觉得他好像他不一定来过中国。 对，有很多的史料也会记载， 因为中国的记载史是最详细的国家，中国的所有的中国自己的史，包括县志，包括马克波罗说他去过那些县都没有关于他的记载，他还说他在见过多次见过忽必烈，也皇宫里没有记载，所以有人说他没来过中国。但是我看这部歌剧我发现他好像是来过中国，为什么呢？就是这个戏通过马克波罗在中国的这个所见所闻，非常生动的表现了中国在宋元战乱时代的那个力量、意志、品质之间的冲突。就是元的忽必烈，比如说元的忽必烈、中国的元的大汉忽必烈、中国宋的宰相 文天祥， 嗯， 他们之间的冲突是很有意思的， 嗯， 是吧？因为这是一个历史的发展，到这种一个历史的必然， 嗯。 但是应该说，忽必烈在精神上并没有战胜文天祥， 嗯， 文天祥也知道宋要完了， 嗯， 但是他保持宋的中华民族这个气节，戏写的非常到位、 哦。 但这个戏好在哪儿了呢？他是马可波罗， 嗯， 他要写马可波罗，马波罗作为一个西方的威尼斯的一个商人。他居然想在元和宋之间当说和人、 哦、 他居然想在忽必烈和在文天祥之间当说和人，这是不可能的，但这个戏表现的特别细腻、 哦、 我特别相信好像是真有这么回事、 嗯、 因为他有道理、 哦、 而且这个马可波罗这个基督教的带着这种他的这种理念、 嗯、 他希望元和宋按照基督教那个底下来生活，这也是不可能的，但它居然就发生了， 嗯， 让观众看着觉得特别特别好玩， 嗯， 不剧透你去看去， 哎，对，哎， 李老师点到为止啊， 对，李老师点到为止， 觉得好像这个戏挺吸引我们的，这故事性就很强， 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嗯、我们的编剧是谁？编剧是哪位？介绍一下。 我们的编剧老师是一个挺有影响力的诗人韦景老师， 嗯， 对，当然这也是他第一次的歌剧创作， 嗯、 所以也是。你写出来一鸣惊人吧，我觉得就像李老师刚才说的、 嗯、 里面的这些故事的这种细腻性、这种冲突性、 嗯、 就让人真的觉得虽然它其实也是虚构的一个故事，当然跟我们的史实没有任何的关系、 嗯嗯、 包括剧透一小点点呵呵，那个里面的女主啊这些其实都是虚构的人物、 嗯、 但是他写出了那种情感上的那种真实感，让大家产生了共鸣、 嗯、 我觉得这个是最厉害的地方。 嗯 嗯 嗯， 因为它毕竟是要按照歌剧的特点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创作，因为在歌剧当中怎么样通过音乐才可以抓人， 嗯， 那么就是你要有冲突 啊， 那么我们编剧啊包括我们作曲家他们就是要为这部歌剧的创作它的情节要找各种各样的冲突爱恨情仇， 嗯嗯嗯， 有这样的情感上的情节上这种跌宕起伏，那才可以让观众觉得哎，我坐得住，真的是越来越有意思。 嗯，哎，其实熊老师特别想问一下，因为您是演唱过无数的歌剧的作品了，我们说我们的编剧老师他可能是一位非常有名的诗人，非常有影响力的，但是他在写这种歌剧这个剧本的时候，能够就像我们说京剧，有的时候你要写这个京剧的剧本，你也要合辙押韵才行啊，你不能光把故事写出来就完了，对吧？歌剧的创作是不是也要有这样的规律？您觉得这位老师，编剧老师写的怎么样？ 怎么样？ 我觉得就像刚才那个陈女士说的，就是真的是一个一鸣惊人的一个作品。 嗯， 因为在我跟作曲家就施耐德先生啊，就是那个咱们这部歌剧的作曲家，跟他在整个排练过程当中，我们也经常去聊。 嗯， 他也跟我讨论，就是说他在创作这部歌剧当中过程当中的一些遇到的一些困难啊， 哦， 包括自己的一些体会啊等等。那么，对他来说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说，因为这是完全是用中文来创作来作曲的。 嗯， 那么他拿到题材的时候，他拿到那个就是剧本的时候，那全都是中文。那首先呢是要找非常专业的人，非常懂音乐懂歌剧的人来做这样的一个翻译，但这样的人其实非常不好找的。 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说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制作这个创作包括作曲结合我们的这个剧本哈，中文的剧本，这里面是要很多人付出很多辛勤的汗水。所以这样现在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呈现哈，包括我们这个广州这次演完的这个所有社会上的一些反馈啊， 嗯嗯嗯， 我们所有的上了下所有的制作部门包括我们演员本身都觉得非常非常开心，非常欣慰，真是叹了一口气，因为就像真是一个宝宝啊，十月怀胎一点一点这样的酝酿出来。 对，因为我看到其实在网络上也有专门有一些文章就说，想问你说这样一部歌剧的诞生到底要克服多少困难， 嗯， 对吧？所以我们接下来说一说，首先我们这个歌剧里边到底有几个国家的演员歌唱家， 算一下， 那我们算一下啊，女主角是比利时人， 比利时， 男主角是丹 麦 人，还有两位他的叔叔叔父是英国人，还有咱们的中国演员团队。对， 哦， 至少是4到5个国家， 没错，然后我们的导演丹麦人， 服装设计， 作曲家德国人 啊，对，德国人，然后服装设计、舞美设计是英国人，对，其实真的是一个多国部队。 你们交流的时候，这个 怎么交流？ 对，这个很有意思。我跟您说，包括我们的指挥汤老师、汤曼老师，经常他们就串着来，一会儿说英语，一会儿说德语，因为他们每个人都会。多国语言，对， 就 很 大的团队， 非常强大。 哎，我觉得去看他们排演，就是看到一群天才，就是在简直就是一群艺术家用各国语言 就我觉得也是语言学家哈， 对，流畅的在切换啊。 对， 所以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聊到了。当年熊老师曾经在德国学习他们的语言来演唱他们的歌剧一样，那这一次这些外国歌唱家要学习中文，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中文是很难的，他们怎么学 对 呀、啊、这么短时间内 付出了很多， 但是真是每天呢、啊、就是我们可能我们没有排练的时候，我们在休息的时候，那么他们都是真是 台词的功底啊， 天天在从头到尾在对他台词， 嗯， 每个音，因为我们中文是这样，对于他们来说非常非常的不适应。 嗯， 如果一个词，它这个发音音调不同，可能就马上就另外一个意思了。 对， 那比如说就是那个主角马可波罗，这个 Peter， 他 要有一句是无归路， 对， 就无归路， 无归路。 但是他有时候他就把握不到这个音的特点，他可能老说成大家一听哦你在说乌龟， 乌龟 就会有这样的 turtle， 好玩的。 原来我一直在说 turtle， 说乌龟，所以就是这个过程也是闹出了不少笑话。 我们是请了专业的语言老师，天天给他们上课， 贴身训练的， 贴身训练，天天跟着排练，把他们的发音的错误记下来，然后每天给每个人开小灶。天天给他们上课，但是他们非常努力，真的就像熊老师说，排练之余他们就马上上这个语言课，然后追着语言老师帮他们纠正发音，所以他们真的很不容易。 哎，所以我问李老师，您在听完他们的演唱以后，你对于这个外国也歌唱家他们的 对这些外国人有 中文水平，你觉得怎么样？他们的演唱， 特别好。 嗯， 我作为观众，我听了，我看了特别舒服。 嗯， 那个刚才他们又谈到这个创作的时候，我觉得时间不一定够，但我想这问题我说两句。 嗯， 大家知道这个刚才主持人也问了一下这诗人写歌剧，其实这个歌词这个和诗还是不一样的。 没错， 诗呢它可以几步一韵，歌词呢它最好是步步韵，但是呢它有韵呢，它是中文写的。把它翻译给作曲家作曲的时候，把它翻译成德文。德文那句话的最后那个韵 不一样， 可是不一样的。作曲家是按照德文那个韵把曲写好了。写完以后再翻回到中国，这韵可就 又 不对了。 天哪， 怎么办呢？我个人感觉好像是啊，我没了解过作曲，我们的编剧必须按照歌剧那个韵，是要调节适当的词。要不他 又 不对了，是吧？刚才你哥说那个是乌龟路，我刚才说是乌龟路，甚至乌鬼路，这都很麻烦，对不对？ 对对对， 让他唱准了是非常麻烦的，因为中国的话是有四声的嘛，是吧？ 对对对。 但是呢，我看了以后，我特别特别赞赏这个，就是这些外国演员演马可波罗这些人，用中文唱歌剧，他不是较劲，他是就是这么回事儿。你说马可波罗在中国十几年，他会不会中国话？他一定会。但中国话是不是很流利？他一定也不流利。是很生硬的，洋腔洋调的。所以他们在舞台上，马可波罗也好，马可波罗父亲也好，叔父也好，在舞台上用生硬的，不是生硬啊，就是不太流畅。我们听着觉得洋腔洋调的 中文， 中文来唱这个歌剧，特别是那个人物，我特别喜欢。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这部歌剧的更多秘密。 荣威 RX 八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 30TS 级豪车纵置发动机，澎湃毫不可挡，阶梯式剧院座舱，高贵毫不客气，全新一代互联网汽车智能系统，自由毫不设限。Superpilot 智能主动驾驶辅助系统，风险毫不畏惧，豪者自豪，荣威 RX 八豪迈登场，16.88至25.18万元，详情请假当地经销商。 我姐的海归男友岁数比我爸还大，周末还要见家长，该咋办？ 凉拌， 要不你帮我的姐夫蒙混过关 ？OK， no problem。 如何让父母接受高龄男友？冒名顶替只是开胃菜，尬聊、尬舞、尬英文，女扮男，老装嫩，误会、巧合、计谋层层叠加，四个人对彼此的身份有13种误解，每三句话就一句是谎言。开心麻花蓄势待发，5月3日至27日，地址礼堂爆笑上演，官网购票买一赠一。快乐很简单。 107.6。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aco。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赢在创意第十年，期待国力十足的 第十届赢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正式启动，赶紧抓住时机，纵然十面埋伏，也要以一当十，用石破天惊的创意叫醒我们的耳朵。作品征集截止5月20日，详情登录大赛官网 yzcy.rbc.cn 或关注官方微博微信。活动新媒体独家音频合作伙伴蜻蜓 FM， 创意点亮广播未来。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只是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这是一部集合多国大师智慧的作品，这是一场跨越语言文化障碍的演出，这是一次穿越时空的视觉盛宴。原创歌剧《马可波罗》即将和首都市民见面，中外艺术家联袂为您带来一场精美绝伦的演出。今晚演艺群英会，让我们走进歌剧《马可波罗》。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在一段广告之后去回到我们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一丹。 同样各位可以通过北京时间 APP 以及我们新浪一直播观看到我们现场视频直播的一个现状啊。那今天晚上为大家带来的是原创歌剧《马可波罗》。马上请出我们今天晚上来到节目当中的几位嘉宾。 第一位呢是歌剧《马可波罗》的主演之一，贾余照的扮演者熊歌佳老师，欢迎熊老师。 欢迎熊老师，欢迎您。熊科佳老师，那接下来欢迎一下北京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副总经理啊，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北京市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李龙吟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欢迎李老师。那接下来还要欢迎一下广州大剧院总经理助理歌剧《马可波罗》的执行制作人陈瑞，欢迎您。 大家晚上好，两位主持人好。 刚才我们聊到了一些，就是这部歌剧有很多的创举，也克服了很多的困难。 比如说第一就是语言障碍。 语言障碍。 对，其实里边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就这里边的那个中国公主是一个外国演员扮演的啊，这也是很好奇的，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但是在咱们北京站是一个中国歌唱家扮演，是周晓玲老师。对对对，广州站咱们选择是一个外国演员，但是北京站现在是一个中国演员。 是一个中国公主啊。 没错，是个纯正的中 国公 主。 主啊，其实这个剧呢还有很多我们看到一些报道的，比如说你们的这个服装这一次是很牛的，对吗？ 没错， 所以李老师一直点头说好看哈。 对，我觉得李老师应该最有体会啊，这位观众，我们这个服装真的是高级定制，然后一共大概是367套。而且这个 套 就包括从内衬到外衣，然后包括女主她本身出场，她也有好几套的服装变换，都非常的美。真的，包括她其中有一套是黑色的纱裙，然后有一个那种刺绣，胸口的刺绣真的是人的手工绣上去的，是一颗一颗珠子穿上去的。所以真的是 非常的， 你们这个就是反正我们看得见的看不见的都做到了极致的精细和 没错，这个服装设计师他我觉得他是个处女座是一个非常追求完美的我们的 Emma 真的非常的棒、 嗯、 就是他是一个也是拿过很多专业大奖的，然后他的设计其实真的融合了东西方的、嗯、就是他有一点点现代，其实他不完全是完全中国传统的风格、 嗯、 其实它融合了一些西方的一些现代的这种风格在里边、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在服装上也是一种东西 结合 的 一 个结合，也非常棒。 嗯，对，因为我们知道可能对于这个这是位外国设计师，他可能对于欧洲的古代的服装还是比较有考究的，对吧？他可能会比较有研究。对于中国那个时候的服装，他又怎么样子来设计，有什么样的思路？ 他也做了非常多的功课，然后我们也不断的在跟他讨论、 嗯、 他一直在出设计稿，那我们可能会告诉他一些细节，比如说、嗯、哎，这个可能朝代上会有一点不同的变化什么的、 嗯、 其实他自己也做了不少的功课、 嗯、啊、嗯、哎，那熊老师您在之前参加过这么多的演出当中，就是像这种服装啊道具之类如此精美和隆重啊包括认真的演出、嗯、您经历的多吧啊？ 其实这个是很罕见的，因为在国外是这样，就是在服装啊、 嗯、 道具等方面呢这都是从制作成本上来说都是要去省 去压缩的一部分， 压缩的这一些部分。 嗯 嗯。 那么，因为大部分都觉得，因为在舞台上跟观众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嗯、 那并不是像我们从镜头里面看哈、啊 嗯， 很多小的细节都是可以看到的。 嗯。 但是呢，所以他们就会在这些部分方面去做缩减。 哦、 嗯。 但是我觉得，像这次我们马可波罗这样的制作哈、啊，针、 哦、 对我来说会让我觉得很震撼。 哇。 他们这种。这种对每个细节这种一丝不苟这种高标准的要求， 嗯， 其实对我来说真的是让我觉得很惊讶，也让我很感动， 嗯， 让我们演员呢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就是有这么好的戏服， 嗯， 站在舞台上做这样的一个呈现，对于我们来说，演员本身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享受，因为可以帮助你更准确的去进入到这个角色的。 哎，您这个说的特别的， 这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没错， 嗯， 这说到了这个戏服，再问一下李老师吧。李老师作为观众啊，你觉得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套的这个戏服，或者说是他的这个装置也好，还有他的这个道具？ 没有，刚才李老师我们聊到舞美的时候，李老师就哎呀，舞美好，好，您说一说啊。 嗯， 这个就是。这个戏呢应该值得说的地方太多了是吧，既然谈到这个呢就是它的景服，我们叫怎么说，叫景服到效、 嗯、 就是布景服装道具效果叫景服到效嘛、 嗯、 是吧，非常非常精致。 嗯 其实这个倒不是这个有就它讲究的目的是什么呢、 嗯、 就是为了让观众能够把这戏看得更明白更舒服、 嗯、 刚才这个熊老师讲就是一套好的服装是会帮助演员塑造人物的，这是真的、 嗯、 是吧、 嗯、 也不是说花多少钱就好多贵就好，其实舞台上的服装因为我也是演了算演了一辈子戏吧是吧、 嗯、 一般观众可能不一定知道这个道理，就是舞台上的服装其实跟生活当中服装是不一样的、 嗯、 它起码要比生活当中服装大一点， 嗯， 它舞台上嘛要宽松要适应舞台要帮着观众让帮着这个观众来看舞台上的演员是适合这个空间的， 哦、 除非影响他的动作了、 嗯， 一般都要宽大一点。 嗯嗯， 在宽大的基础上，他们做那么精美，是观众。其实我作为观众来讲，我就特别相信舞台上他发生这一切。尽管我知道他是在演戏、 嗯， 而且是在唱着演的歌剧，但我就不能把我带到这个环境当中去。 啊、 至于说你说哪个人物的服装好，我就真的觉得是都好，对吧？ 啊、 都特别特别的合适。我、刚才为什么就是议论一句那个舞美呢？ 嗯， 这个舞美并没有花多少钱，我觉得啊，但是设计的简直太精到了。它我觉得对我来讲是突破了我们一些舞美上的一些理念，比如说下雪， 嗯， 它下雪下一半雪， 哦、 就是在。下到檐前幕的一半和侧幕檐幕天幕下雪、 嗯、 舞台上并没有雪，可是我看、啊、我觉得挺它是通过无媒体通过多媒体下的雪，我说这雪不下到地上来这半截雪什么意思，我马上就觉得合理了，哦下到地上化了这是可能的。还有一个就是 他一点不影响演员的表演。有时候我们为了表现大雪纷飞呀，哗，那个就是那个雪花的效果呀，已经把观众已经把演员给挡住了，其实影响演员表演的。还有一个呢，我觉得他好在哪儿呢？他没有清理雪的过程。我们有时候这场下的漫天大雪以后，下场按照说下的人扫雪，观众其实跳戏 啊， 像这些地方他设计都特别特别精到，我觉得特别特别好。大家去看， 你别说，这也是一个，我觉得专业的从业人员也应该去看一看。 嗯， 它这里边有很多这个外国的艺术家的一些 创新 自己的思考，是不是？ 没错，他的那个舞台设计是这个 look 也是非常厉害的一个大咖，就是他最擅长的就是利用多媒体的一个 视觉大师， 视觉大师。然后他也说，其实多媒体只是一个技术，那关键是要有一个故事的内核，配合这个内核他来做创作，他才会有一个非常精彩的呈现。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对。 对，因为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去看现在的一些演出，有的时候很容易说也用多媒体，但是有的时候多媒体他会抢了戏，或者是他显得很突兀。 这个我想说一下我的感受，就我们的 LED 当天幕的 LED 啊，用的太烂了，用了太花哨了，而且我们 LED 那个随着技术越来越提高吧，它的亮度越来越高。其实这个我个人作为观众来讲，或者我是一个戏剧圈里边人吧，我认为这个 LED 的光，演员的服装和化妆的亮度是打不过 LED 的，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就是 除非你特别需要 喧宾夺主， 喧宾夺主，哎，但是你看看人家这个马克波罗，这个多媒体用的是多么的帮助演员演戏。 嗯， 哦，这一点我觉得很多我们的声音，因为我们这节目有很多的专业从业人士啊，都会去听。我觉得可能就这一句话，会让很多人要走进剧场， 非常吸引大家啊， 去学习一下啊， 走进剧场。 对， 那其实说到了，刚刚说到了，这是很多特色或者创举。其实还有一个，我觉得是不是也会影响到我们之前的排练，也是一个难度哈，比较大的一个障碍。就是文化的差异，因为来自不同国家嘛，所以他们都有哪些文化的差异呢？会不会有的时候排着排着，哎，这个地方好像我们的理解，我们国家理解跟中国的人的这个礼节的理解不大一样的地 方？就是这种冲突明显吗？ 哦， 对，会一直存在。其实真的是一直存在，包括从前期的创作，因为剧本是一个中文故事，需要把它跟音乐结合，改编成一个歌剧剧本，到后期的排练，导演他对这个故事的理解，他怎么来呈现，其实一直存在着这个东西方大家这个观念上的差异。包括我举个例子，这个其中有一幕就是这个文天祥跟他女儿的一幕戏，比如说他要告别了，然后在导演来说，西方人他就是肯定是一个很浓烈的感情的表达，那可能就是亲吻，然后非常浓烈的表达。但是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说，尤其在那个时代背景下，那肯定大家表达是非常含蓄的，不可能是像西方人这种亲吻。包括男女主角的之间这种产生的情愫啊，包括就是到最后这个爱情的产生啊，其实都会有。就是西方人的表达跟咱们中国人的传统表达肯定是不一致的。但是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就是我们也能够看得到，说这个整个导演团队，西方的主创团队，他对中国文化非常尊重。包括刚才李老师说这个多媒体非常巧妙的运用，他把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元素也非常巧妙的运用在这个舞台的这个布景上，所以是能够看到他们满满的诚意。其实包括我也特别想说一句，就是特别感触的，就我们当然广州首演之后收到很多的好评，但是也会有一些质疑的声音。比如说他说，你一个中国故事，你为什么要让外国人来导？为什么要让外国团队，他们理解吗？但是我觉得，我们就觉得其实这个恰恰就是代表了这个，因为这个主题也是丝绸之路嘛，马可波罗的见证，恰恰就是契合了这个丝绸之路这种开放包容的这种精神。而且我们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我们能够调动东西方的资源，我们既能够让它在中国市场能够接受，我们也希望它拿到西方市场，因为我们未来一定是要走出去的。我们也希望拿到西方市场，能够得到西方市场的认可。这个我觉得对这个剧来说是很重要的。我们并不是说把它做一个作品一个任务就完成了，我们真的是希望说把它打造成一个东西方市场，无论是口碑还是各方面都能认可的这么一个作品。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非常 契合这个开放包容。作为一个原创作品，我们做到了这个创新， 嗯， 就是用一个国际表达来表达一个中国故事。 对， 对，我反而觉得这个是我们这部剧的优势。 其实本身我觉得您刚才说的是从的这个内在意义上，无论是我们说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来创作也好，其实如果就简单的我们说从细节上来说，我们的故事是中国人写的， 没错， 我们要表现的形式是歌剧。那我想问歌剧哪里发源的？ 没错，您说的对，我们的主持人真的说的太对了。歌剧它本来就是一个西洋歌剧， 对， 对吧，从西方流传到我们这里的，其实它的表现形式也是， 你比如说外国人欧洲人要创作一部这个叫 京剧 版的哈姆雷特啊，那你好，你非得让一个欧洲人写京剧，这个其实也不合理，对吧？ 是是是。 所以我想问一下熊老师，因为您是这么多年在国外，就是演出也好，生活也好，您感觉到这种东西方的在这种创作上面的这种冲突明显吗？ 我觉得不能够说是冲突了， 不能说是冲突， 是相互借鉴。 哦， 因为这不仅仅是大家在一起合作去完成一个作品， 嗯，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两种文化，两种意识形态放在一起去。做这样的一个交流， 嗯， 因为在我们这个整个排练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会碰到很多像刚才那个陈瑞说的这些很小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对于我来说，我所观察到的这些国外的演员也好，包括他们的制作团队也好，他们都非常虚心，他们对我们的中国文化，对我们中国演员中方的这些制作的一些同事哈，团队同事都非常虚心的去采纳我们的一些想法，我们的意见 啊， 因为他们，我觉得这源于什么？源于他们从内心深处知道这是你们的文化，这是你们的东西。 嗯， 那么我们呢来一起合作完成这样的一个作品，那么之后完成之后呢，我们肯定大家都需要，每个人都很满意的。 嗯， 这样的话呢，他们也可以把这份满意再带回他们自己的国家，他们可以跟他们的朋友亲朋好友去讲述他们在中国工作的这段时间的这样的一个点点滴滴哈，他们一些心得，他们对我们我们的文化是做一个什么样的评价，什么样的一种理解。我觉得这潜移默化当中就是也迎合了我们对这部歌剧制作的一个初衷，就是说 这也是一种交流， 要借助这样我们这部歌剧在方方面面都有这样的一个传播，一个 交流， 对，一个交流。 嗯， 所以这里面的意义真是挺深远的，我觉得。 嗯，真的是啊， 没错。 对，我们让李老师说一说，李老师从您的一个观众的角度来看的话，您觉得在这里边，一位西方导演，把我们的这个中国故事讲的怎么样啊？然后， 我刚才还真是非常这个用心的听他们二位讲的这个。整个的合作过程，因为我是不知道的，我今天也第一次听说。但我自己的作为一个观众的感触，就后作为一个中国的文艺人的感触，就是我认为真正的文化自信， 嗯， 就是敢和世界上的高手过招， 哦， 敢和高手合作， 嗯， 是吧？不要担心说他会吃掉你，他会影响你，不会的， 嗯， 因为只要你的故事他感动了，他就会站在他的那个角度上，用最好的他的艺术水平来帮助你， 嗯， 讲这个故事。 哇， 然后呢，我们他们的这些从这个导演也好，从这个作曲也好， 嗯， 从这舞美也好，他们的这些国际上的这些顶级的这些艺术的灵感创作， 嗯， 反过来又会刺激我们自己的艺术家，比如说编剧怎么改本子， 嗯， 我们演员怎么跟他们一起合作。像这个熊老师，他跟国际上的很多人一起合作，用各国语言来唱各国的歌剧，然后呢，这些外国演员先到中国来，用熊老师的母语来唱中国歌剧，是吧？ 嗯， 他帮助他们，就是熊老师可以帮助外国这些演员，通过外国这些演员来用中国歌剧来唱中国，来用中国的语言来唱中国歌剧。我觉得熊老师他们之间的这种碰撞出来的新东西，才是真正的好东西，是吧？ 嗯， 不要怕。就不要说让外国人必须接受我现在的东西， 嗯， 或者说也不要说我原版的学外国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戏广州大剧院做的就是，中国的和世界这么多国家的高手一起合作， 嗯， 碰撞出来的这部歌剧， 我目光短浅啊，我见识少，我认为这个真是在世界上现在是一个高水平的、高水平的一个作品。它是可以，我看看后发展啊，它是可以走向世界的，是可以的。 其实我觉得也契合了这部剧的主题哈，丝绸之路嘛，本来就是中国的东西走出去，外的东西走进来，是吧？其实我们这部歌剧也是这样，其实把中国的很多元素走向世界哈，作为一个文化的融合。 我特别想问一下熊老师，就是您唱了这么多年外国的歌剧，突然有一天接到一个消息说，哇，中国要做一部歌剧，然后让而且要让他们来唱我们的这个中文的歌剧，说实话您当时的一种心情是什么样子的？ 我觉得 你有想过中国会做一部这样会写一部歌剧 原创歌剧？ 首先我得到这个消息，得到这个邀请的时候，我特别激动，非常也非常期待。因为这是将会是我的第一部用中文去演唱的歌剧。因为之前也会有点担心了，因为没有去唱过中国歌剧，到底这里面有很多东西要去注意啊，或者是会是不是会有潜在的一些困难跟问题哈。但是当我拿到这个曲谱的那个时候，我去看这个谱子，去了解我这个人物啊，我所要唱的一些东西，我当时就觉得哇，这个太棒了，我完全是有机会去体会。不仅有机会去重新去了解我们这个过去我们国家这段历史哈，然后也可以用中文去演唱，就是直接去，我首先直接知道，我看到谱子我就知道我在唱什么， 不用再翻译了。 对，我先拿到那个外文的谱子，我先要看要一点一点的去研究我到底这里在唱什么，这个场景发生了什么事情。首先呢，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就是轻松了很多啊。然后我又是演我们中国的人物，历史上中国的人物，当然这是虚构的了。但是就是说这种体会呢，这种了解是非常直接的。所以也帮助了我很快的能够找到这个角色的特点，在舞台上怎么样做一个呈现。还是之前我最早刚开始说的过瘾。 对，其实我觉得没有人能比这个熊老师更能去体会和感受那种自己毕生在从事的一门艺术，就是一直都是在阅读着，就是我还要在脑海当中二次翻译一下的这样一种一个剧本，突然有一天我发现这个艺术形式我拿过来是用自己的母语来写就的，我觉得那一刻的心情也是很难以用言语表达的， 就像找到家的感觉了。 没错 真的是啊。 其实说到了歌剧还要说到就是它的曲子或者说这个音乐形式和音乐风格，这个也是我们很好奇的。比如说之前我们看到听到很多国外的歌剧都是那个样子的，就是比较恢宏壮阔的啊，那这一次我们的这个音乐特色有没有一些中国的元素在里边啊？ 这方面还是挺多的。我从一个演员的角度上去，我的了解是，当我拿到谱子的时候，我看到这里面会有很多就是中国的乐器，比如说二胡啊，比如说这个扬琴，还有 笛子、 琵琶什么的。首先当时我看到这部歌剧有这样的中国的民族乐器，我觉得很惊讶，因为我马上想到是这是一位德国作曲家写的曲子。 对， 那么他怎么会对我们中国的乐器会有这样的熟悉的这样的一个了解哈。当时就让我觉得挺惊讶的。后来才了解到他对我们中国的文化非常非常感兴趣，他也非常热爱我们的中国的民乐啊音乐啊。因为他之前也有跟我们的中国的民乐音乐家 合作过、 也创作过一些以室内乐形式这样的就是中国乐音乐的这样的一个创作。所以我觉得基于这一点，我能感觉到他对中国的这种情感呢，也是非常非常深的啊。 我们的作曲真的做了很多功课，包括他连蒙古就是体现元朝的蒙古的长调马头琴，他都知道。 哇， 对，所以大家会在我们这里面听到一段非常好听的马头琴。 对， 那我觉得这个点这个加的真是非常非常好啊，而且还有呼麦。 对， 还有呼麦。这个在第二场，我是不是不应该爆料太多？ 对，好像剧透太多了。 剧透太多了。 可以给大家来就吊一吊胃口哈、啊。没有没有没有，哎，这场我们现在说了这么久，这场演出什么时候演？在北京啊，在哪里演？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我们在北京是5月16、18、19会连演三场，第一场是在5月16号在天桥艺术中心，对，欢迎大家来看。 哎，对，我还再问一个问题啊，因为这个故事呢也讲发生在元代，当然宋元交界的时候，当然其实以前还有一部写中国的最出名的元代的故事《图兰朵》，是吧？这个歌剧会不会有人会把他两个人会觉得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个图兰朵呀？熊老师，您觉得他们两个人一样吗？ 我觉得区别还是非常大的。不管从音乐啊，从这个从情节方面的，因为我们这个真是基于在对于这个马可波罗这个人物哈、这个基础之上，因为他写过一部这个《东方游记》行记嘛，把他的这个在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呢，我们做这样的一个设想，一个创作。其实从情节上面，我觉得就是二者也是没有可比性的。音乐方面呢，我们这里面刚才也说了，我们用到了很多中国的乐器，中国的这个传统的音乐的元素都在里面。这里面呢，我觉得就会有更多比图兰朵更加接近我们 中国的样子， 音乐爱好者的这个口味吧。 哎，其实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因为我是图兰朵当时的这个创作，他们是有，就我可不可以这样来说啊？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就是图兰朵更像是西方人想象的中国，而我们的这个马可波罗是真正的西方人和中国人一起做的。中国的故事 想象当中的 做的中国的故事、就是真正的交流的故事。 是这样， 那个图兰朵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他们的那种表达或者包括他们的整个的形象有点是他们想象的样子， 想象中的， 是一个纯西方的一个 故事， 没错没错， 一种思维。 对， 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表达是一个真的是一个中西方融合的一种表达，所以这也是跟图兰朵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啊。哎，我们要问李老师，其实刚才聊了这么多，你看音乐又是音乐又是故事又是、因为有的时候就是加这种中西方的音乐啊融合，有的时候会有很多会有的时候很突兀啊，你比如说非得把这个钢琴可能跟琵琶两门进行硬合的话会很突兀，您在看的时候一个观感是怎么样的？ 对，尤其听这个音乐的时候。 我觉得这部戏好的这个比较这个让我喜欢欣赏的地方就是它这个用的各种的音乐的旋律它不突兀。就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舒服。因为我音乐我不是特别懂啊，但我就号称吧，好能听出来吧，是吧？比如马可波罗他们的这种意大利的这种威尼斯的这种民间音乐的素材。然后忽必烈他是元代的音乐，刚才他们讲了，是吧？尤其是那个刚才其熊老师已经给剧透了，我就接着剧透。就那一场一开始的时候蛮大概有3-4分钟的呼麦。忽必烈大汗在那坐一动不动，然后立刻把人就带到了元代那个情景当中去。然后这个文天祥的主旋，这个传云吧，是吧？注意传云的，他都是宋代的音乐，江南小调。 哎呦， 他并不过分。其实我个人认为，这个图兰朵的那个茉莉花，尽管他把茉莉花的曲子带给全世界扬名了，但他那里边其实是突韵的。茉莉花在图兰朵里边，大家认为有一个茉莉花就肯定是中国歌剧了。其实大家知道，中国的公主是不能选驸马的，那是不可能的。那是普契尼他们 想象当中的。 就算中国故事吧，是吧？但这个故事，它在音乐上是不突兀，而且我特别要说一句，就是汤姆海的指挥。我在广州看的是澳门交响乐团，这回我们在北京用天津交响乐团。你看看汤姆海为什么是一个伟大的指挥家？他从不哗众取宠 啊， 不要观众的掌声，弄得中国这么爱 鼓掌的观众在广州大剧院，当然广州观众可能好啊， 嗯、 都不好意思瞎鼓掌。 我觉得、这个、 整个作品非常完整。 哦，这个是真的是说的特别的棒。好，今天啊，我们看一下时间，聊着聊着，马上节目就要结束了、 嗯。 非常谢谢三位老师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跟这部原创歌剧幕后的故事，谢谢你们三位老师。 幕后的故事， 谢谢谢 谢 谢谢做客我们节目。 过得太快了， 对，真的。 感觉都没说。 希望咱北京这个上映以后有机会再来我们这里。